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 调频102.5兆赫 ，Sports Radio， 北京体育广播， 我的1025，北京体育广播。 一起向未来，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，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5天。 听众朋友，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许褚保着曹操，在渭河是夺船避箭。今天是多亏了许褚了，不然曹丞相可真完了。许褚将军独奋神威呀，用两腿夹着这船舵，一手执镐，一手举着这马鞍子，拨打着凋零剑，用自己的身体掩护曹操。光凭勇敢不怕死不行，你不怕死了，曹丞相怎么办呢？主要为了是搭救丞相。许褚相当紧张，您想，他一手拨打着剑，一手要撑船，用这两条腿还得稳住这舵，硬要把这个船渡到北岸去，这多不容易。岸边射箭的那西凉兵啊，几乎都惊呆了，这员大将怎么如此之神勇啊？连马超将军都有点看愣了，他吩咐军校抢船渡河，今天一定要生擒曹贼。曹操可太紧张了，这西凉兵真冲啊，有的就往河里跳，有的抢过船筏来就往这边摆渡，喊杀声震动两岸。这时马超真的要领着人追到对岸上来，曹操可就真走不了了。就在这最紧张的时候，在南山头上出现了一哨人马，打的也是曹家的旗号，为首有一人，此位是渭南县的县令，他姓丁，叫丁斐。曹操并没派他来接应，不过这曹丞相大驾亲征，沿途的州城府县，谁敢不听令，谁敢不接应啊？丁斐站在山头上这么一看，哎呦，曹丞相让人家给追得那么狼狈啊，如果丞相有个一差二错，就在我这渭南地带，我可担待不起呀，我应该下山去解救。丁斐看了看周围他这些人马，也不过几百人，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西凉的马超呢？丁斐这么一着急，哎，有了，他立刻吩咐军校把牛马圈那圈门给我打开，这么一声，把牛马圈的圈门打开了，他让军校往外轰赶着牛和马。这圈门这么一开，牛马往外这么一跑，好家伙，漫山遍野呀，整个的河岸呢，全都是马跟牛了，马皮稀溜溜，长鸣打唤，那牛啊也闷啊闷的直吼。这些西凉兵这么一看，哎，哪儿这么多牛马呀？哦，甭问，这是曹操的。曹操一打败仗啊，顾不得他这些牛马了，那咱们抢吧。西凉兵光顾抢牛抢马去了，就不顾曹操了。这时许褚啊已经把曹操给扶上了北岸，过来好多曹家将校给丞相道寿惊。大家举目一看许褚将军，哎呀，幸亏许褚身披重铠，要不然呢今天是不死重伤啊，就那样浑身上下插着不少支凋零箭，看着真瘆人呐。大家问了问许褚将军，许褚摇了摇头，我没什么事儿，不知道丞相怎么样。众将听到这儿赶忙又过来问慰了一番，曹操笑了，呵呵呵，列位将军不必担忧啊， 今日多亏仲康相助，要不是仲康解救，我将被马儿所困。许褚一听，嘿，丞相您过誉了，今天要不是有人放牛马诱敌兵，恐怕此时马超已经杀过了对岸。哎，曹操一听可真是的，是谁放出这么多的牛马来呀？有人前来禀报，说是渭南县令丁斐。曹操传令，丁斐来见。这位丁县令一见曹操施大礼，曹操伸手相搀呢，嘿嘿，要不是丁公相佐，恐怕孟德早已遭擒。他立刻封丁斐为典军校尉。丁县令赶忙叩谢，说丞相，抄随斩去，明日必复来，需良策拒之啊。您别看现在马超抢了些牛马他走了，明儿他还得来，您得想个万全之策。曹操点头啊，哎，丁校尉所言极是啊，老夫已有破敌之计。你看刚才受了朕的罪不是吗？现在就有破敌之计了。曹操怎么个破敌之计？他吩咐三军就在这河对岸这儿修起一条甬道，把甬道修起来之后啊，是虚插旌旗，以为疑兵啊，然后把人马埋伏在两边。曹操又吩咐沿河岸呐、修陷坑啊，把这陷坑修好了之后，就用那芦席呀、在上边这么一铺，就把这坑口盖上，盖上让人看出席来不行啊。怎么办呢？在上边轻轻地撒上这么一层浮土，等到敌军一来呀、就让他们全都落在陷坑之中，咱好生擒马儿。曹操是这么安排的，他都安排好了，就在这儿等着西凉兵来打来了，这叫以逸待劳。马超呢，领着西凉人马抢了无数头牛，无数匹马，回了潼关了，和韩遂一见面呢、韩遂就问他：“啊，贤侄啊，可曾捉得奸曹？”叔父不知啊，曹贼太侥幸了，他本来已经成为侄儿我的网中之鱼了，可是他被一员猛将给救走了，是这么回事。我真羡慕这员大将，不知此人是谁？哦。韩遂听到这会儿想了想，贤侄啊，我听人说呀，曹操选拔500名精兵在他身边作为虎卫军呢、他派2员大将率领，一是典韦，二是许褚。典韦已死在宛城，只剩下许褚一个人率领虎卫军保卫曹操，说不定今天夺船避箭救走曹操的就是那许褚。许褚徐仲康人皆称为虎痴，此将力大无穷，神勇过人，贤侄若在阵前相遇要格外小心。马超点头啊，叔父啊，我也是久闻其名啊。贤侄，今日曹贼兵渡北岸，还是想断咱们的归路，使咱们腹背受敌。我看呢，不能让曹贼把营寨扎起来。贤侄，你看怎么样？马超一听叔父说的对，要不这么办吧，叔父您在潼关据守，待侄儿我领人马去攻曹营。 不用， 贤侄，你我分头夹击呀、绝不能等曹操把营寨立起来。曹操要是把大寨一立呀、咱就打不了他了。叔父言之有理，那么我把庞德给叔父您作为先锋吧。韩遂当然高兴了。就在当天晚上，韩遂给庞德1000铁骑呀、叫他为前部， 自己在后边就奔曹营悄悄的杀来了。庞德领人马来到曹营附近呢，这么一看，曹的这营寨太惨了，没有寨，光是一条甬道，里边插着些旌旗，没什么动静。庞德暗暗传令，攻。说着，他往前这么一催马，跑不多远，只听两旁边一阵梆子响。哎呦，庞德一愣，有埋伏。他这么一带马，想拨马往回来，还没等把马拨过来呢，那马一叫，一下子就掉到陷马坑里了。不单是庞德落了陷马坑了，他手下的好多军校噼里扑噜全掉坑里了。这时就听四外是炮鼓齐鸣啊，曹操领着人马由打外边包抄过来了。庞德急了，他大叫一声，由打这陷马坑里蹭的一下跳出来了，手提象鼻子大刀，逢人就杀，是遇人就砍。曹家那么多的军校啊，愣围不住他。这时有一员将挡住了庞德的去路，贼将安敢不受服，你乱跑什么，就在那束手待毙得了。庞德一看，呵，这员将怪神气的，青铜盔荷叶甲，胯下骑乌骓艾叶青，手提三尖两刃刀，这谁呀？曹仁手下的大将曹勇。他欺负庞德没马呀，庞德更不搭话，举刀就劈呀。曹勇用了个二郎丹山，用三尖两刃刀想往外封，咔嗒噗嗤的一下，一刀下去，不单把三尖刀截为两段，把曹勇也劈成两半了。然后庞德是夺马杀开一条血路，这时韩遂已经被人家曹将给围住了。庞德往前一催马，三下五除二杀退曹将，救出韩遂。曹兵由打后边就掩杀过来，幸亏马超来接应，把曹兵给杀败，这才把韩遂给救回了潼关。回来一查点人数啊，折了两位先锋官程银、张衡，可怜这二位都死在那陷马坑里了。马超、韩遂伤痛不已，爷儿两个商量，不能给曹操以喘息之机，今天晚上咱们是连续结营。马超刚安置完毕，有探报来禀报说，曹军在渭河水面上架起三座浮桥，以粮车为屏障。马超闻报是仰面大笑，何该曹贼今夜遭擒呢，他这是找着倒霉。马超又传一道令，让今天晚上去劫营寨的所有西凉小校身上都背上一捆草，干什么呀，只要一接近曹营啊，你们就放起一把大火，把他那浮桥加那粮车都给他烧了。曹操现在看来是没有办法扎营了，弄粮车当屏障，那能挡得住谁呀？看来曹兵已经是黔驴技穷了，今天晚上不论哪家将校，只要在曹营放起一把火，我将重赏。天到二更啊，西凉军校带着引火之物，背着柴草，就由打潼关里边杀出来，一声炮响，拼命往上冲杀呀，一下子就接近了曹操的浮桥。确实是这么回事，曹操弄这粮车呀垒起这么个大寨来，这些西凉兵把那柴草点着了就往里边扔啊，这一下子，哎呦，当时间火光冲天，火光中夹杂着喊杀声、鼓炮声，把曹兵杀得四散奔逃啊。这些曹兵心有余悸，又想起赤壁那茬来了，他们是见火就哆嗦，一场混战直战到天光大亮。人家马超是长德胜鼓回了潼关了。曹操收拢残兵败将，回到渭河岸上一看， 粮车浮桥全完了。曹操真有点发愁了，怎么这大寨要总扎不起来，这可不好办，那不总得吃亏吗？这玩意儿哪能散的散放啊？他手下的谋士荀攸给他出了个主意，丞相啊，你以沙土筑城不行吗？哎呀，曹操摇了摇头，荀先生，这沙土筑城怎么能筑得起来呀？曹操早就想过了，可是没办法，你想用沙子垒个城，那根本不可能啊，你垒不了多高，哗啦一下就瘫下去了。荀攸摇了摇头，丞相，您用兵如神呢、啊、丞相岂能不知天时啊？荀攸这一句话提醒了曹操，曹操在安桥上翻脸往上这么一看，天空中彤云密布，现在进了十月了，天寒地冻啊，您等朔风这么一起，泼水就成冰了，丞相可以命军校单土筑城啊，一边垒城一边往上泼水，等的风这么一起，咵嚓一上冻，一夜之功沙城就已，何患马儿啊。哎呀，荀攸，你这个计策真是太妙了，沙子这儿有的是，水是现成的，就守着这渭河，这边垒呀、啊、那边泼呀，单沙子好办，泼水困难。怎么回事呢？没那么多水烧，那也不要紧，有谋士出主意，逢尖囊盛水浇之。尖囊什么呀？绸子口袋，拿那玩意儿盛水往上泼呀，一宿的功夫这沙城起来了。有探马抱进了潼关，把马超吓了一跳，不可能啊，难道说天助曹贼？带我来看。马超领500军校来窥探曹营，有人禀报了曹操。曹操一听，什么？马超来看我沙城来了？好好叫他看看来啊，我出城去见见他。哎呦，有好多人替丞相担心，您好大的胆子，让马超把您给杀得这样，您还敢见他？曹操根本面无惧色，他还不带多少兵将，只带许褚一个人。许褚顶盔贯甲，提刀上马，保着曹操就从沙城里边出来了。马超老远就看见了，哎，这不是曹操吗？没看曹操带多少兵马呀，身边只有一员大将。曹操也看见马超了，他冷笑了一声，哈哈，用鞭子这么一指，马孟起，你欺老夫营寨不利，连连来偷我的营啊，今天怎么样？请看，一夜之功，我这座沙城乃天时所筑。马超，你还不下马跪在老夫面前请降，还等到什么时候啊？马超伸手摘枪啊，他提枪在手，鸣枪催马要过来。马超一看曹操身后那员大将许褚，这时候把那眉毛往起这么一拧，眼睛一瞪，把大刀往手里这么一横，看他那样咬牙切齿的，就要催马过来取马超的首级呀、啊！啊！马超定睛这么一看，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啊？哎，这不是在渭河河边背曹操跳上船的那个人吗？难道说他就是那许褚虎痴？我问问吧。监曹听了，闻汝军中有虎侯许褚，不知此人今安在？有这么个人吗？他在哪儿啊？许褚听到这会儿，哗往前一带马，他就跑到曹操的前边来了，右手提刀，左手撕髯，怪叫一声，马儿听了，你家乔俊许仲康远在千里，近在目前，既知虎侯厉害，为何不下马请降？果真是他。 马超这气，呼哧，大言欺人。嗯，啊，马超一想啊，叔父韩遂可说过呀，让我要遇上他的时候啊，可得要小心提防。马超打了个愣神儿，就在他稍一迟疑这功夫，曹操往前一催马，伸手一扯许褚的征袍，啊，仲康，来，随我回城，快快快，回去回去回去。许褚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，啊，丞相，这个，哎呀，气得许褚恶狠狠瞪了马超一眼，让儿多活一夜。许褚跟着曹操回去了，马超也收兵了。许褚回到大营是气恨难平啊，我是必擒马超。曹操一劲儿直解劝，仲康，马超英勇，你大意不得，不可轻敌。哎呀，丞相，我是与马儿死战，不杀马超，枉称虎侯，笔墨伺候。许褚火了，干嘛呀？要亲笔给马超写封战书，点名捉将，明日一早让马超在阵前是袭警受禄。你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的，等着我虎侯许褚斩了你。把战书就下到潼关去了。马超接过战书一看，气的是拍案大叫，许褚欺吾太甚。当时提笔在战书上批了四个大字，誓斩虎痴，啪，把战书啊就摔在这下书人的脸上，拿回去交给许褚看看。这下书人呢，抱头鼠窜的跑回曹营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天刚亮，曹营与潼关之中两下里是战鼓齐鸣，三通战鼓响罢，许褚马超各领三千人马就杀到镇上来了，咵一下两阵队员了。许褚这边是以曹丞相为首的，领着所有的文武给许褚助威，马超那边有韩遂、庞德、马岱给马超观阵。在队列前呢，一边都摆开了三排号角手，三八二十四面战鼓啊。曹操龙眼神仔细一打量马超啊，呀，不由得暗自吃了一惊啊。他越看这马超啊，越像当年的吕布吕奉先。曹操不由自主的说出口来了，嘿嘿，这马超不减吕布之勇。曹操无意中说了这么句话，好，这句话成了激将法了，气得许褚怪叫一声，待我斩其首级报来。这边许褚，那边马超，同时间俩人往前这么一催马，到了阵前更不搭话，刀枪并举啊，各显神威，异常鏖战。开始的时候两边还呐喊助威呢，随着那战鼓声喊声不绝，后来啊战鼓也不敲了，两阵的喊声也没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全都看呆了。许褚与马超是虎痴遇虎将，互不相让。许褚手中的金背大刀，刀光闪闪似金龙戏水，马超手中亮银枪上下翻腾，像出水银蛟，这头杀呀，二将大战一百回合未分胜负。许褚气不拥出，马超面不更色呀，跟没这么回事儿一样。这二位没事儿，那马受不了了，两匹马八条腿，突突突突突突突，一劲儿直打颤。只要是两位往前这么一催马的时候，那马腰就有点往下塌，快成卧槽马了。这不行啊，换马来战。换马又战百余合，还是不分胜负。只听许褚怪叫一声，他把马带回去了。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只见许褚回到阵上，嘡的一下把头盔摘了，咵嚓把甲脱了，把曹操吓了一跳，心说许褚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仲康， 你可要小心呐。 为什么提醒他呀？大将怕得谢甲风啊，杀了200多个回合了，杀得浑身是汗，突然间夸把盔摘了，把甲脱了。这么冷的天儿，那要一股贼风吹进骨髓，可有性命之忧啊。曹操不提醒还好点，这一提，哎，许褚啊，咔嚓的这么一声，怎么了？把战袍撕开了，脱了战袍，甩了衬衣，他赤壁上阵。当时把两真将校喝了个目瞪口呆，有个小校吓得舌头伸出1寸多长，亮了个冰凉，也回不去了，现拿手往嘴里填。一看许褚，我的个天哪，脯子肉翻着，赤子肉横着，胳膊四棱子的都起筋线，浑身上下净疙瘩，没别的，全是腱子肉，要有好牙口肯咔嚓一口下去，嘣一下，许褚一绷劲能把牙给他崩喽。两阵将校见过多少阵仗了，也没见过这么打的呀，这是裸衣大战呢、所以全看呆了，战鼓不敲了，号角不响了，整个镇上是鸦雀无声。这时镇上二将又一个盘旋呢，啪什么一打对面，许褚啊怒吼一声，咔嚓哇嘡啷啷，把手里大刀扔了，把马超吓一跳。马超一看怎么了，怎么把刀扔了？你这可是咎由自取呀、马超在安桥上这么一欠身，俩脚一踹蹬，他把前把往下这么一压，后把往上这么一抬，咔，恶狠狠一个蛟龙出水，这枪就奔许褚的胸窝刺来了。许褚的身子微微这么一晃，让过枪尖，咔嚓，用嘎着窝把马超那枪给夹住了。许褚早就瞧着马超这枪别扭，这枪真怪，枪根底下4个钩，枪尾上还1个钩，你这枪怎么这么些零碎，今儿我把你这枪给你撅了。他把这枪夹住了，马超往回夺，夺不回来了，这两匹马打开了旋了。马许褚抓住马超的枪，用力这么一拧，咔嚓，真把枪给撅了。这好，俩人手里一人半截枪。许褚抓住马超的战袍，是抡枪就打呀。马超伸手就抓他，抓了好几下，什么没抓着，他光着膀子呢。马超气得差点乐了，心说这摔跤都没法办，妈泥鳅这是。哎，马超急了，咔嚓一下伸手就把许褚腰里大带给揪住了，一个揪着带，一个裸着袍，两个人把半截枪抡起来，噼啪啪砰砰，你甭管人甭管马了，脑袋屁股一块抽啊。大伙儿一看，这干什么呀，打死仗啊。西凉镇上的韩遂悄悄地告诉弓弩手，你们赶快给我围过去，将许褚乱箭存身。 大家好，我是北京控股男篮张帆，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。 大家好，我是北控男篮于朝怒，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，请您关注 CBA 联赛，关注北控男篮。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.5一起关注2021-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。 炎烟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， 像一朵西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牛的 糖渍，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， 拿糖这么一熬，山楂炒红果，北京人一冬都爱吃。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， 俺们周腾烧饼又好吃又管饱，关键是放得住。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。 女士您好，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九折的优惠活动。 妈，老师叫我们学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 我们尽量光盘，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。 今天的中国人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，弘扬传统美德，力行勤俭节约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捕捉赛场瞬间，回味体坛经典，用声音记录体育，用体育震撼人心，体坛传记文学。